去，香槟斟满一杯喝彩伴随，派对在目前庆祝，为未来听朝可能另有新鲜精彩的派对，带着希冀就自豪跨过去，敢于竭力信任谁，曾尝试忘掉。 听朝他人亦会好好捉紧你。